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28集。边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在他心里英俊帅气、玉树临风、见了就想亲、亲了就想摸的秋意，居然要跟大妈大姐去参加广场舞比赛，还要领舞。而且大家都很雀跃，认为加个年轻帅小伙进队伍，能大大增加他们队伍拿名次的可能性。 你有时间参加吗？ 滚！ 小编不行，动作不协调。 秋意，你真牛逼。 嗨，玩嘛，开始新生活啊。 新生活就从广场舞领舞开始啊？ 反正也没别的乐子，咱俩平时就上班下班吃饭看个电视，亲个嘴儿摸两下，精力都用不掉。 行，跳跳跳跳跳跳去。 广场舞跳了一个小时，秋意把动作都学会了，边南在队伍里张牙舞爪的也学了个差不多。秋燕一个动作没学会，就跟着音乐边唱边蹦了一晚上。回到家的时候，边南觉得自己明天上班挥拍的时候都得按着节奏来了。 二宝，你都臭了，洗澡去。 你也臭了，跳得那么难看也臭了。 嘿，跳得难看就不让臭啊？就你哥跳得好看才让臭啊？ 怎么样，活动的爽吗？ 我后天就要参加展飞的网球比赛，我现在严重担心我会扭着打。就脱了上衣啊，裤子一块脱了呗。 着了， 熊熊大火。 干嘛？ 摸摸，耍个小流氓不行啊？ 不行。我跟你说啊，边南，以后这种毛毛虫流氓别找我。 什么意思啊你？ 我要耍大流氓。 边南瞪着秋意看了半天，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接着就一阵说不上来是不好意思，还是吓了一跳，还是别的什么滋味，纠结着就窜了上来。 操！ 我也想啊。 别跟我拼，二宝马上就洗完澡了。 我也没说现在，我就是说说这事儿，你紧张什么？ 我紧张了吗？我哪儿紧张了？ 你给我指指哪里不紧张。 边南站了起来，活动了一下胳膊腿。紧张应该谈不上，但有些尴尬是真的。秋意没再说话，只是靠在沙发里一直带着笑看他，直到秋燕洗完澡了跑进屋里，边南才跟得救了似的扑过去抱住了他。 哎，二宝洗完了？ 你快去洗吧，别给我抱脏了。 哎，你现在都学会嫌我了？ 一点也不嫌。 去睡觉吧，不早了，明天还上学呢。 知道了。 秋燕跑进了里屋，边南跟进去，从柜子里翻了套秋意的衣服出来，去洗澡了。院子里这个小澡房是以前加盖的，后来秋意重新弄过，贴了砖，换了喷头什么的。天热的时候，秋燕差不多天天都得在这里头玩一个多小时。边南没进来过几次，不过感觉还成，宽敞，空着的地方都够再放个浴缸了。要再弄个浴缸，那夏天秋燕估计就会住澡房里不出去了。正冲着水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澡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。边南脱个精光，一听门响，吓得赶紧捂着下边。秋意走了进来，关上了澡房的门。 我靠， 干嘛跟个小姑娘似的？ 你跑这儿来干嘛？我没洗完呢。 洗澡呗，一身汗难受。 秋意把换洗衣服放到架子上， 走到了他面前，衣服都没脱，直接站到了喷头下，把喷头的水拧大了一些。喷头里的水洒出来，很快就把秋意身上穿着的 T 恤浇透了，衣服贴在他身上。边南看着他，秋意前额垂下的头发滴着水，身上的线条都被湿了的衣服勾了出来。就算边南对某些事还在纠结，看到这种场面也依旧是熊熊燃烧。 你故意的吧？ 这么明显，当然是故意的。 秋意笑了笑，一抬手把衣服脱掉了。边南觉得虽然跟秋燕一块混了这么久已经稳重了很多，但这些方面是无法压抑的本能，再纠结也会先一头扎进去的再说。 这什么鬼？不会有人进来吧？ 大晚上跑澡房里来干嘛？试一下吧。 东西没有吧？ 有。 哎，我靠！邱大宝，你琢磨这事儿多久了？ 第一次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就是准备好了的。你再不配合，我怕都要过期了。 怎么弄啊？ 我来。 我来。 你不是不知道怎么弄吗？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我就顺嘴一问。 你不会是想……是啊。 别想了，这事归我想。 我要是就想呢？ 咱俩还没认真打过架呢。 在这儿啊，俩光屁股男人在澡房里为这事儿打架。 我说正经的，你非要跟我争。 我随便。 院子里很安静，葡萄架下新发出来的叶片都已经长大了不少，一片片重叠着，把挺明亮的月光星星点点地打碎，洒了一地。夜风吹过的时候，光影晃动，跟澡房里的人影交错着。过了挺长时间，邻居院里的鸡叫了几声，澡房里的灯亮了。边南打开了门，往院子里看了看。 这鸡总半夜打鸣是什么爱好？ 毕业的。 秋衣。 嗯。 抱抱。 为你野蛮的技术安抚我吗？ 你能不挤兑人吗？你真那么疼啊？ 下回换你试试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就想光着，难受死了。 靠，那换你报复老子怎么办？ 忍着呗，很疼就抽你。 俩人轻手轻脚地回了屋。秋意先进里屋看了看，秋燕抱着毛巾被趴枕头上打着小呼噜。他过去把毛巾被扯出来给秋燕盖好，轻轻关上门。 我今儿睡沙发吧，不回去了。 随便你。我衣服兜里的烟给我。 是后烟啊。 不是，把你办了抽的才是事后烟。然后你得抱着枕头缩床脚，边哭边说你要对伦家负责哦。 我靠， 行不行啊？那你给我示范一次。 成。 大虎子，你要对人家负责哟。咦， 很难受啊， 海城，你爽吗？ 嗯，爽。 嗯， 你肯定不怎么爽。最后我想用手替你弄完，你都没上，估计是难受的都没兴致了吧？你困了吗？上床睡吧。 我就睡沙发了，不想动了。哎，你进屋睡吧。 我不，那我也睡沙发。 随便你，脚别冲着我就成。 肯定脑袋冲着你啊，一伸手还能摸着你。 过一阵儿把踏实些了，我想让他睡我爸屋里去。以前我爸还想给他买个小床，怕他总跟大人睡会太娇气。 他二宝可不娇气，我觉得他长大了肯定特别能干，性格还好。 哎，到时候你把展飞的宿舍退了吧，过来住。 啊？真的？合适吗？ 有什么不合适？过段时间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说说。 能行吗？万一……我特别怕二宝不喜欢我了。 二宝还小，这些观念接触的少，不会有什么接受不了的情绪，别担心。就算他不喜欢你了，还我喜欢你呢。 不行，二宝不喜欢我了，你弥补不了我破碎的心。 我会让你舒服的。 靠！ 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儿，没多大一会儿，边南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得很踏实，也不知道是因为耍了大流氓，还是因为心里踏实，也许都有。总之他一觉睡到秋燕起床，走来走去的洗漱整理书包，才睁开了眼睛。秋意已经醒了，靠在沙发扶手上，闭着眼睛睡回笼觉。 二宝，咱俩去买早点吧。 嗯。你俩昨天怎么睡沙发呀？ 我俩聊天聊睡着了。 下次我也要聊，我也要在沙发上睡觉，我还没有在沙发上睡过觉呢。 又不是多高级的地儿，没睡过沙发有什么好遗憾的？ 不过我在院里的躺椅上睡过，可凉快了，就是醒了以后腰疼。 哎呦，你还腰疼呢？你有腰吗？ 有啊，就这儿。 说有腰吗？这全都是肉啊！ 别把我当五岁小孩逗。 啊，是好，九岁了呢，不再是小孩子啦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